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青年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说的节目主持人孔文。 大家好，我是青年说的节目主持人青年王爽。 青年王爽 啊，欢迎大家早上准时收听我们每天早间8点到10点陪伴大家的青年说节目。今天是一个活力满满的周五，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已经在这个上班和上学的路上了，还是说已经抵达了啊你们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哈？祝大家今天顺利。 哎，没错啊，在此呢也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首先要隆重推出的是，欢迎大家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这个一定要隆重的推出来。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同样呢大家如果在车里的话啊，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嗯，欢迎大家准时来跟我们赴这个早间的约会，会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那今天呢在9点到10点这个时段，我们也会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业以及公益事业上的一些贡献吧。 哎，是一位非常优秀而且是有故事的嘉宾啊。同样呢我们今天节目的贯穿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在寒冬里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运动，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互动起来。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我们看到在花椒平台上已经有小伙伴跟我们打招呼哈，然后还说这是直播电视。是吗？不太看得清这个啊，我们的 我们这是全国第一家这个融媒体直播电台啊，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的青年说节目。 我们不是直播电视，我们是直播广播， 我们是可以看的广播。 好，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早间的资讯哈。首先上来跟大家说的第一条呢，当然是有关于天气的。那今天的17时49分，我们将迎来小寒的节气，这是全年中最冷的季节啊，最冷的节气。那么民间呢常有冷在三九的说法，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九天，对吧？而这个三九天又恰在小寒的节气之内，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几天是真的变冷了。我已经把最厚的羽绒服穿上了， 把最厚的羽绒服穿上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聊的是我转变是一个暖男的形象啊。这个为了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啊，专家提示说大家要加强体育锻炼，注意防寒防冻，尤其是头颈背手脚等易受寒凉的部位要加倍的呵护啊。大家可以常搓手勤泡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活动。在日常饮食当中呢，大家可以多吃些红枣啊、萝卜呀、橘子啊、鸡肉、羊肉这样一些御寒的食物，还可以提高因为这些食物呢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御寒的能力。注意养藏，不要熬夜，早卧晚起。 这个时候呀就别太在乎形象了，特别厚的大衣都穿上啊，毛棉裤全穿上。 对， 然后实在你还觉得冷， 戴帽子， 拿个保温杯泡点枸杞，别怕别人说你是中年人没关系的。我只想说天都这么冷了，雪你在哪儿呢？ 哎呀，雪在哪儿呢？其实前两天看到，就是最近啊，包括就是好多这个平台上看到，南方其实已经好多地儿都下雪了，而且下的不小。 昨天南京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啊，对，是啊。 然后昨天北京南郊观象台指出，从2017年10月23号到2018年1月4号，北京已经连续74天没有出现有效的降水了。北京究竟还能不能下雪？对此， 这是一个悬疑的命题。 对此，北京市气象部门表示，未来一周仍没有要下雪的迹象。 哎，真是让人有点失望哈！每年都在盼着这个初雪，总感觉不管这节气到了什么时候，这个初雪来了，好像这个冬天才真正的来了。 来， 今年啊，初雪来的太晚了。 但是我觉得，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都投入到了这个火热的冰雪运动当中，大家滑雪呀、哎，包括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这个在朋友圈里有一个攀冰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运动 攀冰啊？ 对， 攀哪儿的冰？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这个我们攀岩，大家想象啊，就是一个很大概有几米高吧，我觉得有，就是全是冰，大家穿的那种就是很长的那种钉子鞋，然后在保护的情况下去攀冰。我觉得这运动挺酷的。 这运动挺酷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说寒冬里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也想提示大家，虽然天冷了，但是也别老猫着。 哎，没错， 也是需要这个动活动活，对吧？需要这个让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而且这个你看马上也要过春节了、每逢佳节胖3斤，对吧？仔细一看3公斤，为了这个佳节你也得给自己储备点这个体重的余量、所以最近还是得坚持锻炼。 对，没错。接下来继续是孔文暖男提示啊，专家强调近期空气比较干燥，上呼吸道在干燥的环境之下容易入侵病菌，导致人体防御能力下降。另外呢，地表没有降雪的覆盖，细菌也比较活跃啊。近期也是流感啊爆发，这个就是得感冒的比较多，外出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体质弱的老人和儿童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去。 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流感确实是非常的凶猛哈，来势汹汹，感觉这个尤其是你去这个医院里，你去这个老年科和这个儿科，你能感觉到得流感的人群非常多。而且这个流感呀和我们平常的感冒不太一样，需要进行病毒性治疗，所以也提示这个家里有小朋友和老人的这个家庭，哎，如果是有这个感冒症状了，要判断一下是不是流感。 哎，没错啊。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服务资讯哈。北京从1月8号起将开始实施新一轮的尾号限行政策，也就是下周一。那么从下周一开始呢，这个从1月8号到2018年4月8号，为期3个月哈。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的机动车车牌尾号为5和0。1和6 2和7 3和8 4和9，这是依次哈，从周一到周五。大家也一定要这个稍微在这个手机上啊记录一下，尤其是这个车主，对吧？这3个月又不一样了。 对，又不一样了。然后另外呢，石家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与北京同步啊，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啊。这个京津冀一体化嘛。 说到这个车哈，昨天又出了一件跟车有关的事儿啊，是这个我们的一个青年的明星啊，陈乔恩，他又被曝这个酒驾被捕了。在咱们的中国台湾哈，这个审讯的时候面色憔悴，而且作为公众人物，他也是连连的说对不起，表示歉意，同时也在个人的微博上承认了这件事情，也是向大家诚挚的道歉，说自己将一定吸取这件事的教训，日后绝对不会再违反交通规则。 态度还是可以的。 孔文，你对这事儿怎么看？ 我对这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个这法律面前啊，那就是人人平等，谁都没得说，不管你是谁，只要是你违了法，你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吧？那小松老师不还进去蹲半年吗？ 是的， 对吧？ 但是每一次我看到这种，比如说明星哎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哈，比如说这个就是酒驾呀或者什么的，然后出来道歉，我总觉得这个道歉里啊，就是透着那么一种怎么说呢，虽然说很诚恳的道歉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诚恳的心的话，为什么你一开始会做这件侥幸的事情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并不好的范例啊。无论你道歉道得多么诚恳，这个错误不可逆了啊。也希望大家这个永远都不要给自己这个道歉的这个机会。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种侥幸心理吧，可能确实是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啊。 嗯、 但是就是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咱也不能不道歉吧？ 是的， 对吧？ 那倒是。 对，首先咱还有一个好的态度， 嗯 啊， 嗯，也希望这个陈乔恩在这件事情之后哈，嗯，也能像我们小童老师一样啊，这个重新做人了。然后其实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就感觉小童老师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在他的事业发展上好像也更积极了 啊就是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人生当中的一次这个算是历练， 嗯，算是一次自省的机会吧， 自省的机会、 嗯、据说在这个蹲大牢的时候看了好多书， 是吧？ 深深的做了反省。我们送给大家一首邓紫棋的《泡沫》。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同样会有两位嘉宾以连线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嗯。 现在我们已经尝试联系成功了。今天第一位跟我们做连线的嘉宾，他是申浩、 嗯， 他是钱宝洁的中国技术总监。 这个 title 昨天我弄错了，他是宝洁北京研发中心前高级经理啊。我们欢迎申浩、 啊，反正就是一总的级别。 嗯，那、啊、我们跟申浩打个招呼哈。来听一听来自这个悉尼的声音。哈喽申浩。 哎，王爽，这么叫你还挺不习惯的啊。 因为我在我的朋友圈中有一个魂名啊，有一个小名儿啊，这个感觉申浩你怎么这么正襟危坐呢？你是一这么不正经的人。 这个跟你们连线嘛，我肯定得表现的要端庄一点是吧。 嗯，好，先来给你看一看来自这个北京的画面哈，这是我们早间节目的一个画面，这是我的搭档孔文。嗯， 啊，在王爽婚礼上我见过你啊。 我们其实这个经常会跟这个就是国外的小伙伴连线哈，这两天我们也问了很多北美的这小伙伴，那边的新年下了很大的雪，非常的冷，刚才我们也分享了说北京这边也进入到39天了，但是看着你的这个穿着啊，觉得真是热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悉尼那边的这个新年吧，你们一家怎么过的？ OK， 先说说这个天气吧，反正大家知道这边现在是夏天、 嗯、 对吧。 嗯， 最近几天每天白天最高都可以到35-36度，所以想象一下跟北京最热的都差不多。 嗯， 但是我应该早点听到那个刚才那小伙子说的那个说要保暖了。为什么？别看这边是夏天啊， 嗯、 我这两天晚上睡觉，虽然我还盖棉被呢，因为晚上也很冷，晚上可以到10几度，这边晚上很凉快、 嗯、 所以呢晚上睡觉虽然我盖棉被，但是脖子也冷。对，这边这个首先是夏天的一个气候的特点，就是白天很热但晚上。 嗯， 那关于你说到新年呢，确实没有这种经历对吧，大家不管是过这个公历的新年还是过咱们的春节， 嗯， 大家都是冬天， 嗯， 尤其咱们北京的都是在大雪纷飞里度过这个季节。但是在这边呢、 嗯、 因为是夏天，就还挺不习惯的，你知道在那种在沙滩上跟大家开 party 是吧、 嗯、 在自己家草坪上穿着背心短裤来开新年 party 的体验还是不一样的。 嗯， 那这一次我也是第一次在这边体验这个，因为这边最少 嗯，哎，我们现在好像这个声音有了一点问题哈，刚才申浩在跟我们讲这个大洋彼岸的这个来自悉尼的新年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可以在草坪上开 party， 也可以在这个海边开 party。 Hello 申浩，你那边现在顿住了， 好了吗？ 啊，现在我们能听到了。 OK， 你的画面已经传过来了。 也是赶在这个圣诞节前到这边，想体会一下这个这边最盛大的节日的感觉。 嗯， 然后呢，二十四号当天，也就是平安夜的那一天。 嗯， 我发现这边一般24号有点像咱们春节是吧？ 嗯， 第一天呢主要是小家过，给孩子过、 嗯、 是吧？有孩子的家庭，自己一个小家庭在自己家里， 嗯、 晚上。跟孩子吃顿饭，然后布置一下圣诞树。 嗯， 然后所有的，因为这边大部分人住的独栋的房子，所有的房子外面都挂了彩灯，然后、 嗯、 感觉也有一点像比赛的那种感觉，可能要是给自己挣一个面子，所以每家每户他都竭尽所能去布置他的房。 嗯， 然后除了彩灯，他会把一些做一些用灯组成的小鹿啊、圣诞老人啊。 嗯， 松树啊，这些用小灯装饰的东西，所以晚上圣诞节当天晚上出去转一圈， 嗯， 啊，非常漂亮。所以他们装饰房子，就像咱们过春节说贴春联那个感觉，它需要装饰房。 嗯， 然后当天晚上小家庭过节，吃完饭，然后布置一下家里，然后就孩子上床以后就给孩子准备这个圣诞礼，对吧？当圣诞老人，这是24号。那25号呢，跟咱们国内也很像，25号就相当于咱们比如说初一，对吧？ 嗯，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庭的团聚， 嗯， 我非常有幸，这边小学同学他也知道我们拖家带口刚过来，人生地不熟，所以25号他就把我们邀请到了他们那个大家庭聚会， 嗯， 在他家七大姑大姨啊公公婆婆都接过来， 嗯， 然后10几20个人，然后几张桌子，孩子一桌，大人一桌，就跟咱们过年一样，然后非常丰盛的午餐，啊， 吃中餐对吗？ 都肉类，对，就是。各种酒，然后大家就畅饮呗。那个25号那天中午、 嗯， 然后结束了以后，咱们这边，过年该发红包是吧？这边没有红包，就是送礼物，互相送礼物啊，给长辈、 嗯、 给孩子交换礼物。 嗯， 所以这是这边整个一个圣诞节的过程。然后到了圣诞节当天过完的26号，那么其实这个作为家庭聚会的这部分就结束了。 嗯， 那从26号开始，大家就进入到这纯休假状态。这边26号有点像美国那个感节后那个黑色星期五， 嗯， 所有的商场26号一开业， 嗯， 打折，然后大家要挤进去抢，然后打折力度非常大，然后 好好的买了一把，对吗？ 库存的一些产品，对，买买买就是买买买。那、 嗯、 因为刚好搬家，在那天买了很多的家具家电， 嗯。 也是很实惠。 申浩也刚才说到了，他们刚刚拖家带口的过去哈，那个孔文也有问题要问你。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就是听申浩说吧，也会，就是跟咱们这边还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的啊，就是比如说人这那边过年的时候吧，就是也得喝， 嗯， 啊、 也得喝。 哎对，然后呢，现在申浩是一个就是全家移民到悉尼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啊，就是还是想问你一下，就是到了那边真的去生活了之后，就感觉和在北京。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很短吧，因为我这次来了就半个月的时间， 嗯、 还不是很长，所以只能说是说一些表面的东西。 嗯， 第一感觉吧，孩子肯定是最开心，是吧？出来很多原因也是为了孩子。这边孩子有很多空间可以玩，然后租了一个独栋的房子，所以有草坪，孩子没事就在草坪上玩，你也不用管他。啊，在国内你在小区里玩，有时候还得看看车什么。在这边有院子，孩子就可以撒欢了。然后另外就是悉尼这儿有很好的海滩，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可以带孩子去海滩玩水玩沙子，孩子非常开心。另外就是有很多的小动物，孩子可以跟动物亲密接触，比如说每天早上会有好多小鸟落到我们家院子里来这找东西吃，所以你可以拿点面包什么喂它。孩子可以跟小鸟就非常亲密的互动，而且这边的动物不怕人。所以孩子是非常开心， 嗯， 那对大人来说，我们开始过来当然也会怕担心生活有些不便，毕竟这边是一个白人为主的国家，那他的生活习惯肯定是跟咱们中国人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住的这片呢，好在是一个华人比较多的区域，所以离我们家不远的那个超市里其实什么都能买到，所有国内咱们的调料啊，咱们爱吃的蔬菜，像韭菜什么这种外国人不吃的东西也能买到。 韭菜也， 所以就是 有老干妈吗？ 你要想吃好东西，好吃，唯一遗憾就是你不能说出去搓一顿，这个没机会了。但是呢，你要是 DIY 能力很强，这个家里动手能力很强，自己东西是能买齐的。 嗯， 锅碗瓢盆都能买齐，自己在家做。所以想吃好吃的呢，就自己动手。 嗯， 这是生活方面。那在下面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事业啊工作方面，因为我是辞掉了国内工作， 裸辞了搬过来，因为我是搞技术，搞技术。那这边呢，澳大利亚特点，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农业发达、商业发达，但是没有什么制造业。对于我们这种工科背景的学生，这个是比较吃亏。虽然我们是技术移民搬过来，是澳大利亚欢迎我们这样技术移民，但是从它的工业角度，像去年澳大利亚关了好几个汽车工厂，因为成本太高，像丰田去年就关了在澳大利亚工厂，现在已经没有一辆车是在澳大利亚本土产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还想从事老本行，想从事工程类技术类的工作，工作比较难找。所以这个一月份我还得好好的考虑找工作的问题，也许需要转行。 没事没事，这不是刚刚搬过去吗？一切都刚刚开始。那也告诉我们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们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申浩一家搬到悉尼之后呢，这个他们就做了一个脱口秀的节目，叫有话浩浩说，这个浩是这个日天浩哈，这个就是申浩的名字。那也会告诉我们很多，就是我们这个80后啊，这个在国外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有多想家，他们已经去没多久就很想念北京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自媒体的脱口秀。好，我们谢谢申浩。 好，谢谢申浩， 也祝你们一切顺利。 谢谢啊， 嗯， 拜拜 拜 拜。看到穿短袖的人无比羡慕。 就是我今儿没穿呗，是吧？就是因为一会儿呢，我们可能还会跟大家聊到很多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就是今天呢，对于这个喜欢篮球的球迷朋友们，今天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美职篮，就是勇士对战火箭。所以呢，我作为一个勇士的球迷啊，今天也是戴了一顶这个勇士的帽子 ，Golden State Warriors。 好，在这个分享体育消息之前呢，先给大家带来一条这个娱乐圈的消息哈。说这个昨天凌晨有网友晒出一张自己3年前在杭州地铁偶遇胡一天的照片，并配文称说3年前呢，杭州地铁上遇到人生中第一个想搭讪的帅哥，这是胡一天吗？然后照片中的胡一天穿着豹纹上衣，戴着耳机坐在地铁上玩手机， 豹纹上衣 看上去十分的帅气哈。那这个胡一天呢，可能有些人不太熟悉哈，孔文知道吗？ 对，其实我因为这个要跟大家去聊这个事情嘛，所以说我做了一下功课啊，然后也看了一下，小伙子确实长得确实比较帅。胡一天就是2017年底爆红网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的男主角，因为在剧中饰演高冷俊朗的学霸角色江晨而一夜走红。昨天微博一出呢，粉丝便纷纷留言调侃，3年前的偶像这件衣服除了他，怎么说的，这是除了他没谁穿了，放心吧。 就是说这个可能这个胡一天这个偶像哈，他就是一向就是在打扮上比较这个个性张扬 啊， 所以3年前虽然还没有出道呢啊，但是他的打扮也是比较夺人眼球的 啊， 所以通过这个他的这个穿衣服的衣品也能够鉴定出就是胡一天本人 啊。胡一天本人就是3年前还穿的这件，就是3年后还穿的这件衣服。 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花椒平台的留言板哈。小川在大笑啊，你笑什么呢？ 对，在大笑，笑笑什么呢？ 啊，接下来就是这个海德兰海的天空了，我们的老朋友哈，跟我们打招呼说想我们，说改版了，终于见到了我们。虽然改版了，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啊。青年说天天见。 对啊，人没变呢。 然后还说这个，说这个孔文别戴帽子了，说压住你的帅气。 不是也这个吧，也是会总有那么几天早晨特别不想洗头的。那么刚刚既然说到了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啊，然后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个消息，昨天呢美职篮的达拉斯小牛队正式改名为达拉斯独行侠队啊。提到这个达拉斯小牛队呢，可能很多球迷也是对他有一个特别的情结啊，因为作为曾经的追风少年啊，登陆 NBA 的这个中国职业篮球的美国职业篮球的第一人啊，王治郅啊，第一个去的队伍就是达拉斯小牛队。小牛队现在中文名正式更名为达拉斯独行侠队，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啊会不会习惯啊，反正我是还得有一个接受的时间。 这事儿挺有意思的，我们在半点片花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说到这改名的事儿吧。 情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啊，八点到九点到十点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哈、啊哎，这是我们青年广播，这个每天开头的第一个节目。 嗯嗯，真的是我的好搭档。其实我刚才也想说的是这句，我们不一样。 嗯， 我想唱两句。 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啊，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关注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的房间，以及最主要的我们的平台，关注活力九八二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嗯，没错，刚才这个小川同学在活力九八二花椒直播平台的房间里跟我们说，看到我们开心， 嗯、 我们看到大家是最开心的。尤其是看到这个啊，很多这个老粉丝然后来到我们节目啊， 我真的看到了一个 参与 老粉丝啊， 谁呀、 啊、 蔡地 的 瓜。 好久不见呀， 好久不见， 呱呱你好， 呱呱你好啊。他说孔文怎么着，今儿戴一帽子。 嗯 啊， 孔文今天是以大粉丝的身份啊， 对对对对对， 来上节目的 啊。对， 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说说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对，很重要的比赛啊、嗯、接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带来给大家带来我们给大家今天准备的很多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就刚刚在半点报时之前，我们也提到了昨天这个美职篮的达拉斯小牛队是正式更名为达拉斯独行侠。 嗯 啊，目前 NBA 的中文官网也将小牛队的队名改成了独行侠啊。据了解呢，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原来翻译的中文队名是小牛， 也就是这个 little cow， 就是其实在英文的这个语境中，它可能是一个偏这个就是很弱的感觉，小母牛的感觉、 哎哎哎、 就是有点像我们说这小狗叫 puppy 啊，就是摇着尾巴这个小动物的感觉，他们可能觉得不够威猛、 啊、 然后这次呢就说能够更加突出球队本身的精神特质，然后他们就通过这个征集吧，候选、嗯、有得到了三个候选的名字，这三个候选的名字特别有意思，他们不是需要这精气神吗哈、 嗯、 征集来的什么呢，达拉斯独行侠， 嗯， 达拉斯猎驹，达拉斯狂马， 达拉斯狂马。其实我觉得 都是一些比较这个比较凶悍的 啊，但是我觉得最后定下来这个达拉斯独行侠这个名字还是挺有中国味道的，就是那种侠、 嗯、 侠客道的那种精神， 嗯、 啊、我觉得还是挺符合中国文化的。 嗯， 嗯，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名字啊， 嗯， 就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原来叫小牛嘛，是有点这个带点母牛的意思，就觉得这个可能不 man 啊、 嗯、 不够强壮。 嗯， 但是有些这个我知道这个美职篮球员球星的名字啊， 嗯， 他本身他这个名字他起的就不是特别的 man 啊、 嗯、 就不是特别的壮。你比如他叫 Rose。 Rose、嗯、 啊，就罗斯啊，罗斯啊，还有的这个球员呢，他叫翠心儿啊，对吧？这个一说的话，可能很多球迷们都猜到了， 有叫甜心儿的吗？ 对，翠西麦克格雷迪嘛， 嗯 啊，所以说是不是这个麦迪的这个职业生涯虽然说有高光的时刻，但是并没有那么持久， 嗯， 是不是和名字有关呢？啊，这个麦格雷迪的麦迪的球迷不要喷我啊，不要喷我。 在花椒平台上可能是一个这个申浩的粉丝哈， 申浩的粉丝 他在问，他说什么时候和申浩连线呀， 哎呀，你错过了，我们刚刚已经挂断了和申浩的连线哈，已经跟申浩聊完了。 哎，但是 没有，我觉得我们应该会经常的、时不时的打搅申浩一家的啊。 啊，对，但是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这位粉丝朋友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啊去回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能够看到我们和申浩刚刚的连线。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体育方面的消息。 你看看，你看我们今儿厂长给我准备的这个帽子啊，不是，呸，给我准备的这消息，看跟我这帽子是不是特别搭？ 特别搭，特别搭、 啊。对，然后就说到了这个勇士队的库里啊，在昨天一场比赛当中啊，是贡献了一个准绝杀，艰难的击败了刚刚改名的独行侠。人都改名了，你让人赢一场，你这。这 上来就是这个 啊， 没有开门红哈。 对对对， 说明这个名字没选好，应该叫这个猎驹， 应该叫猎驹啊， 或者叫这个狂马。 昨天勇士在客场以125-122击败了独行侠队。昨天这场比赛呢，打得非常的戏剧化啊，主场作战的独行侠打得非常的顽强，他们始终没有让勇士打出进攻的高潮，并且紧咬比分。但是在最后的时刻啊，双方是打到了122平，最后比赛还有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库里一个潇洒的招牌式的三分准绝杀是啊，葬送了独行侠队刚刚改名之后想要取得的第一场胜利。 嗯，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篮球比赛啊，真的是非常多的。 嗯， 晚上可以看中职篮， 对，没错。 上午可以看美职篮， 美职篮、嗯，对。所以说也是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讲非常的幸福啊，尤其是可能觉得天儿比较冷，但是呢，如果这个这项运动是吧，非常的深爱，就有的时候即便啊不能够我去参与到这个其中，或者说受时间啊场地的原因， 嗯， 但有时候看看比赛啊，就是那。心里那种火热， 过过眼瘾 啊，过过眼瘾，就是有时候那个进一特别漂亮的球，那你就忍不住的啊去大叫起来那种感觉， 嗯， 啊、 觉得 特别爽 的那个活力啊， 嗯 还埋藏在心中。 哎，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贯穿我们节目始终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在寒冬里，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活动？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条。近期马上会发生的事儿哈，也是我们北京电台2018的听见经典大型诵读系列活动即将启动了。那么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知名的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合作推出了听见美濮歌读美文朗诵会，在国贸三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是昨天。那这也正式拉开了北京电台2018年听见经典大型诵读系列活动的序章。 嗯， 这是一个系列活动， 没错啊。在1月31号呢，会在保利剧院举办啊《听见美》濮歌读美文的这个朗诵会。这场朗诵会呢，会由艺术家濮存昕担任总导演，并自任策划啊，当然还担任艺术指导。演出将会打破传统的这个一些格局，充满独特的气质。同时呢，演出还将邀请到众多的艺术家啊到场大力支持。白岩松会出任特邀主持，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宏、凯丽。啊，施月玲、陶虹、吴京安也将前来助阵，带来中外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阐释自己对于美文和朗诵的一些独到的见解，都是大家。 嗯，应该说这个濮老师哈，他不仅表演的功底很深厚，在朗诵方面也是颇有建树。 没错。 那我们北京电台呢，更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声音啊！我觉得这次活动是一个强强联合， 没错。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快快的关注起来。如果你对朗诵很有兴趣，或者说，哎，这个在过年之前哈，还有什么可以去参与一下的活动啊？让这个年味儿热热闹闹的稍微预个热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电台和濮老师的这场活动。 对，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是在1月31号，地点是保利剧院。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条生活的资讯哈，说本月底通州第一块可以拆卸的冰场将投入使用了。那么可拆卸的冰场呢，是在通州区的体育场内，可以同时容纳30个人上冰，市民到时呢可以免费畅玩，体验冰上运动的乐趣。那么据了解呢，这种可拆卸的冰场采用的是高分子纳米材料打造的生态冰，可与天然冰场媲美啊。总之呢，就是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冬天在户外运动的这样 样的机会吧。 嗯， 大家都知道这冬天这个滑雪滑冰其实是最常见的， 哎， 最就是受大家欢迎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嗯， 但是今年我们刚刚也说了，虽然现在进入三九了，但是北京的初雪迟迟没有来哈。 嗯， 我这个跨年的时候去了古北水镇那边呢，也搞了一个这个就是相当于人工冰啊，但是他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在这个冰面底下能看到有这个就是网，就是这个结绳的这个网，它是在这个网上然后铺了冰浇的冰，然后还有安保人员不时的就是说在这边在保护大家的安全 啊，这个 因为毕竟这个温度哈，可能是让这个冰没办法冻得特别实，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是这个想从事这个滑雪滑冰的运动啊，千万要小心。滑雪就更是了，这个咱们北京周边的这些雪场大部分都是人造雪， 哎， 然后这人造雪呢会比这个天然雪呢稍微那个瓷实一点哈， 啊， 天然雪会比较蓬松哈，比较厚实，但是可能人造的这个雪呢就是会压得比较瓷实，这样摔起来会比较疼。 哦， 所以大家在从事户外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是吧？ 嗯， 哎，你最近是不是特别想运动？ 我今年超想滑雪， 超想滑雪是吧？哎，我告诉你好事儿呗， 嗯， 我明儿就去。 这什么好事儿？送给大家一首这个《泡沫》，马上回来。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你傻惑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 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第二位连线的嘉宾，他是也是我们的合作方啊，我们合作的这个平台花椒直播公关部的总监魏鑫，我们现在已经连线成功。 嗯，魏总你好。 啊，主持人好。 啊，声音听得非常清楚哈。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语音的连线，啊，这个非常辛苦，魏总大早上起来哈，跟我们分享这个关于直播市场的一些事儿。我们都知道，2016年是这个直播元年啊。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应该说直播已经是变成了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魏总作为这个花椒直播的这个领导，对吧？ 对，也是见证直播直播行业发展的这个见证者。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观察到的现在直播平台上年轻人都有一些怎么样的特点哈，也觉得这个直播会向怎样的一个趋势去发展？ 应该是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呢，是这样的，现在直播的用户群体呢越来越年轻，那在我们平台呢可能90、95后是主要的核心的用户主体。直播这种视频的实时互动的一个形式呢，应该说很好的契合了90后和95后非常要求特立独行、追求个性的展示和释放的这么一个性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喜欢用直播或者短视频来记录他们的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和自己的个性。应该说直播是现在新的一种互联网的表达方式。对， 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哈，现在都变成了这个自媒体的博主了哈。为了博人眼球，可能这在直播的时候打扮的也是比较的这个这个夺目吧， 张扬一些 啊，张扬一些。你们最喜欢什么样的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博主啊？博主？ 应该说是这样的。其实就主播的类型上，我们并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一个偏好。因为目前现在整个直播平台它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向，在各个领域它是其实有不同风格的那个主播来展示的。比如说很多平台以前是定位于一个游戏的直播平台，有些平台呢它可能偏向于娱乐颜值，但是近两年呢你会发现很多游戏的平台呢也在做娱乐颜值的内容，而很多以前颜值娱乐的平台呢也在做游戏的内容，所以综合来看，整个的尤其是头部的平台都在往多元化发展。那么各行各业各个垂直领域的主播呢，我都是我们比较欢迎的这些主播，所以我们这边做一个平台方的话，我们可能没有明显的偏好，但是整体来说呢，我们更希望无论是你在哪个垂直领域，希望你有自己特别独立的一面，特别特殊的一面，自己个性的一面。有句话嘛，年轻人有句话就是任性有钱，但现在其实在直播平台呢可能是不是你先有钱才可以任性，而是你先任性你就可以有钱，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展示在这个平台上展示你自己的个性，那有更多人的关注你，然后你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好友，当然可能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回报。 但是我听到魏总说这么几个关键词儿哈，这个想要这个挣更多粉丝的这个播主们可以把握一下。第一个就是颜值， 颜值； 第二个就是娱乐；第三个就是游戏啊，把握好这三条主线。 对，颜值即正义。 在去年年底的这个花椒的一个晚会上哈，应该是年终的这个大 party 上，我们这个微微一笑，去年的这微微一笑也是现身了啊，现身了这个平台。那这个2018年啊，你觉得这个直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动向，或者说这个花椒这边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发展？ 对，咱们花椒呢会推出什么样的新举措和新活动？ 因为今年呢，就2018年，可能整体上花椒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可能给大家印象中，花椒以前是一个纯的直播平台，那直播平台其实它的它也是一个交友平台，但是它的交友呢和很多社交平台不一样，它是一个用户对主播，也就是多对一的这么一个社交方式。但是呢，从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很多基础素人用户、基础用户，他们用户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交友需求的。对，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那么平台开始转型一个视频交友的一个平台，它不光是主播对用户之间也在这个平台上上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碰碰、聊聊、开趴，很多相关的视频应用产品在我们的软件上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运营。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些产品呢，更多的激活这些素人用户之间的视频交友的需求。所以从一个传统的直播平台转为一个视频交友平台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趋势，而且 从去年下半年看，除了传统的直播业务，包括我们现在推的短视频业务，也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嗯，就是把社交这个元素也融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给年轻人更多的这个交新朋友的机会。 对对对，提到这个社交交朋友啊，就是魏总问您一个这个我的私人问题啊， 你终于绷不住了， 就是、我忍半天了，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花椒上面的这个就是直播的这些主播呀，您是不是都认识啊？ 啊，我们的活跃主播有1500万，我不可能都认识。 不可能都认识，但是就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就是上咱们热搜的，经常上热搜的一些主播，这还熟是吧？ 大概是这样吧，因为我们可能今年做了很多相关的线下的活动和比赛的赛事，那很多各个频道的各个领域的大的主播呢，会通过我们线下活动来参加我们这些平台的那个赛事。通过这些赛事呢，可能我们这边是对很多主播更加的了解。 哦，成。那麻烦您帮我转达对陈玉儿主播的喜爱，我是他的粉丝，谢谢。 好的，好的，您一看就是我们主播的粉丝啊， 忠实的用户。然后也祝花椒2018年发展的越来越好。 魏总，你要是那个捎带手的，你顺手要个微信呗。 对对，也可以啊。那咱一会儿完下节目咱私聊。 好，谢谢魏总，谢 谢，好， 谢 谢，谢谢魏总连线。 好，我们下回再来。 好的。 你把人魏总吓的了。 我觉得不能够吧，这是这花椒的这公关部总监，这怎么也得对，是不是？ 嗯， 对吧？ 怎么也得帮大家交友啊？ 哎、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这是业务之一，对吧？ 嗯， 而且我们又是合作关系，合作的这么愉快，我还不近水楼台先得月？ 嗯。总之这个对于刚刚开始的这个2018年，我觉得充满了希望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新科技还有新的一些新生事物会来到我们身边，也希望大家的这个2018年都能够旺旺旺。 没错啊，也就是最近这个支付宝啊，就是经常会提出来的一些旺词。那么接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支付宝有关的消息。 嗯， 啊，这两天呢，支付宝推出的用户个性化年度账单啊，成为了不少人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但这原本只是一场全民自我秀，却有较真人士发现其中的授权漏洞，质疑支付宝故意缩小字体，不让用户留意授权的内容。 嗯 啊，就这样一个， 这其实是一个隐藏的协议啊，后来被大家截屏标红了。 哎， 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特别注意，但其实如果你这个不去把它点灭的话，其实你就是默认授权，它可以拿到你所有的这个消费啊和支付的这样的记录。 哎，对。然后3号的深夜呢，芝麻信用对此也做出了回应，称这个做法肯定是错了。具体解释，本来是希望让用户知道，只有在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支付宝年度账单才可以展示它的信用免押内容。目前芝麻信用已经调整了页面，取消默认勾选。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已经被默认勾选，可以在支付宝客户端我的，然后是芝麻信用，然后再选信用管理，然后再选授权管理当中找到支付宝这个选项，然后取消这个授权。 嗯， 哎呀， 挺不容易的， 你说给大家伙造成多大的麻烦。 嗯，所以有些人为了麻烦宁愿贡献自己的大数据呗。 哎呦， 就是信息时代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个 bug。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哈，这个由搜狐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无人机摄影大赛颁奖典礼于12月28号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了，14个航拍大奖现场揭晓，包括森林、山村游龙、攀登纳马峰等多个优秀图片及短片作品荣获最佳创意、最佳剪辑等奖项。那据了解呢，中国无人机摄影大赛已经成功的举办了3届，本届大赛呢，在2个月的征稿期里，通过审核的短片作品652部，图片作品9235幅，汇聚搜狐。那参赛者呢，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小伙伴哦，还来自美国、瑞士等16个国家。那么这些内容呢，也将作为搜狐内容生态的一部分，通过他们多端的产品抵达数亿的搜狐网友。现在竟然还有无人机摄影大赛了。 无人机摄影大赛，我觉得现在 以后会不会有机器人摄影大赛？ 肯定会有。 对， 机器人的电影节， 嗯，机器人电影节，我觉得肯定会有的啊。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就是咱拉回来一点啊，就说一说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属于中国人的大迁徙，就是春运。 嗯 啊，春运的话，可能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讲啊，尤其是在外地啊，在外不管是工作打工也好啊，就是生活也好，这个过年回家过年啊，有首歌也说挺好，就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嗯， 回家过年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可能还是坐火车。那么坐火车，火车票啊，大家抢火车票是每年大家可能都会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给大家放出五个大招啊，来帮助大家就是能够及时准确的拿到回家的火车票。 那么第一招据说是这个跳站买票更容易。什么叫跳站买票呢？因为短途车票不好买，可以尝试买长途车票，这样肯定会损失部分的车票钱，但是可以顺利的回家。就是说你买一个稍微长一点途的，可能是这个跳过这个站啊， 对， 就是跳过你要回家的这个站，但是呢好买一些， 好买一些啊。第二招呢是留意加开的临时列车啊，临时车票不受预售期的限制，一旦确定开行就会发出公告，并且第一时间放票，留意这些公告也会增加大家抢票成功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第三招呢是尝试拨打其他的城市订票电话，如果这个比如说北京的订票电话可能是这个一直是占线，那你可以试一试其他地区的电话订票呢，可以在异地订取车票，只要是当天12点前预订呢，订单保留到次日的12点。比如说北京的小伙伴可能你可以试试这个天津的，对吧，石家庄的，周边的这些城市哈。 对，第四招啊，第四招是利用自动刷新功能锁定席位，在12366官网车票预订的页面呢，右侧查询按钮下有个开启自助查询的选项，选择之后呢，自动提交座席，一次最多可选5名乘客，选择对应的时间与座席之后呢，系统每间隔5秒自动刷新车次的座席情况，查找对应的座席之后，系统会自动锁定座席，然后输入验证码即可自动提交订单。 最后一招是接续换乘，在通过1236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之后呢，当遇到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列车无票或者没有直接到达的列车时，旅客可以选择接续换乘功能。售票系统呢将向旅客展示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车余票情况，如果选择购买可以一次完成2段行程车票的支付。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回家的这一长段行程拆分成2段或者3小段，然后你这个连续乘就可以了。 对，没错。还有多少天就过年了？ 还有这个 一个月 多一点点儿， 对对，一个月多一点点儿啊，反正 这个我看到花椒平台上有说打北边来了一个喇嘛哈，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 你是还有一个弟弟叫打南边来了一个 哑巴， 对、 对，这怎么着要考考我们的这个基本功是吗？我们给您来一贯口， 说这么高级啊，现在12306或者我们这个铁路的订票系统确实是步步升级哈， 对， 从这个支付的手段、订票的方式上，确实是不断的在带给大家便利，也希望大家今年都能够顺利的回家过年， 顺利的回家过年，安全平安的到家，咱过一个幸福的团圆年。 那北京时间来到了8:57，马上58分了，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羽泉的《回家乡》，也是扣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买火车票的这个主题吧， 应景儿。 然后在这个整点的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为大家带来这首《回家乡》，送给大家。 太久了，停不下的脚步，太累了，心里有点酸楚，太久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我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在整点的报时之后，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双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直播的画面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现在正在直播间直播的我们了啊。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美丽的周五的早晨。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寒冬里你选择什么运动呀。 那我就问问孔文了，你选择什么运动？ 我肯定还是选择篮球。 看篮球 就看篮球，然后这个打篮球就然后呢，今儿也特地戴一顶帽。我这帽子是从勇士队的主场买的。 真的？ 对， 宝贵 对，而且是我的恩师送我的。从那个主场买回来的。 我觉得这个喜欢篮球哈，还真的得有一个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主队，这样看起来才有意思。如果你一旦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强的倾向性，可能这个就我是看篮球总会同情就是落后的那一方， 同情落后的一方。 对，就是谁比分落后我就希望谁赢。 但是就是最近我看球吧，然后还有一感觉就是，这看球的时候吧，就会感觉自己真的是，好像就长大了，在慢慢变老的那种感觉。你看就从最早接触篮球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当时这个篮球之神啊，迈克尔·乔丹啊，他属于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晚期。 天哪，你真够老的， 对吧？啊那是他的开始的这个阶段啊，开始的这个阶段。然后呢，你想后来比如说这个到了这个以美职篮为代表啊，到了这个什么黄金一代，什么科比呀，什么加内特呀，包括这个曾经在北京队，现在也是同样在北京另外一支球队的这个老马呀，都是96年的啊。那会儿就看到什么詹姆斯啊，03年的，哎呀，那不就是孩子吗？现在詹姆斯也已经在联盟当中打了15年，现在是处于一个 如日中天的状态， 如日中天的状态啊，就是球迷们都称呼他詹皇嘛， 詹皇 啊。对，同样呢，今天这场比赛啊，就是个人非常推荐的，跟大家去这个简单的聊一下，就是可能一会儿在9点半吧，应该就开打了。这个非常好看的对攻大战，勇士队对火箭队。这个比赛大家可以关注。当然说，再强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个青年说并不是一档体育的脱口秀节目。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现在大家已经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嘉宾席，我们的嘉宾现在已经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陆岩松，他是北京市的青联委员，朝阳区青联委员，北京星影联盟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北京千语千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当然呢，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啊，有一个这个头衔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自闭症康复协会的理事 啊，我们来 欢迎 我们今天的嘉宾陆岩松，陆总，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陆岩松。 啊，欢迎。其实昨天在跟这个陆总这个联系的时候啊，就是他说，我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说您希望怎么称呼您？他说，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啊，就这个暴露一下这个微信的 ID,、 微信的名字啊，这 ID 是吗？叫默默。啊，他说他更喜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或者说啊，好朋友去叫他默默。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欢迎默默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欢迎默默总。 我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愿意大家叫我默默吗？ 好，可以。 对，因为我有一个，我平时喜欢写点东西，有一个个人公众号叫默默胡说。对，好多熟悉不熟悉的朋友都叫我默默。我当时叫这个默默，是因为它是沉默的默。怎么说呢，就是希望自己少说多思， 多做。 对，每当别人叫我默默的时候，就会提醒我一遍这个少说多思多做，所以我喜欢别人叫我默默。 哇，能从这个名字中感觉到这个默默总是一个比较低调和内敛的人，但是又有行动力。 等会儿，您那公众号叫什么来着？ 叫默默胡说， 就是沉默的默，然后两个重叠字，胡说就是、那个、 就是胡说八道的胡说， 就是胡说八道的胡说。好，这个反正我会关注的啊，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关注一下这个默默总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默默胡说。然后首先这个默默总呢有一个这个青年委员这样一个身份，啊，这样一个 应该说从我们这个2018年的青年说，就是改版之后哈，未来我们会在这个后一个时段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会陆续来很多的我们的青年的委员，主要也是为了向大家展示我们北京年轻人的这种全新的面貌和风貌，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啊，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啊，然后他们你看，像默默总自己又创业，然后他还有一个头衔是这个中国福利社会福利基金会自闭症康复协会的理事哈，也参与非常多的社会公益事业， 没错 啊，我觉得这样的青年必须要请到我们青年说的这个嘉宾席中，对不 对？ 对， 我觉得还是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原来这个基本的惯例吧，我们开始从头来聊一下默默总是他的成长经历，啊，就是也给我们这个青年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当初自己是怎样一个求学或者说工作的这样一个经历，然后逐渐成为一个青年委员。 我其实跟大多数普普通通的青年人的成长经历是非常非常一样的，上学然后上班，很有幸被选入北京青联。我在这儿想介绍一下北京青联这个组织。其实我之前特别想做一个，因为现在内容提供很火嘛，我其实就特别想做一个类似于你们青年说这样的东西。想干什么呢？想把我周围那些青联委员他们闪光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对，北京青联它是一个团市委下面的一个组织，团口下面的组织，然后是从各行各业筛选出来的比较做出一些成绩的青年，然后 优秀的青年， 每一个人都很闪闪发光，但是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很谦逊，就是你和他们在一起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特别棒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年轻人嘛，因为大家都比较有活力，最重要的一点是说可以相互去传递，然后相互去照亮。有一句特别好的话说，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就是你的光和热要传递出去。 对，然后我想知道，就是刚刚说到这个求学的经历的时候，您在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学的是 国际贸易， 学的国际贸易， 对， 那其实也是经济金融这个大类里的。 这个您比较在行。 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默默总他的，就听他的表达哈，他更像是一个文科路线的，然后就比较感性的这种，对吧？ 对对对。 你更是喜欢就是生活中的，比如说美啊，然后去创造美啊这样的一些事业， 对对 对， 对 不对？能感觉到。 逻辑思维差一点，你们会发现我逻辑思维很差，但是不过有一句话说，逻辑可以把你从 A 带到 B， 但是想象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 你看，总是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 哎，我觉得这个金句。然后可以这个就是，然后我们节目之后呢，因为可以做我们的这个精彩的小视频，然后我们继续这个分发出去啊，分发到各大平台 啊。 感觉这个默默胡说可能是一个这个 就像段子手是吗？就是有很多这个经典的京剧不断的蹦出来， 看了就知道， 嗯， 看了就知道，还保留一点悬念啊。 所以后来从这个国际贸易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其实没有从事相关的工作，就是没有进入到金融这个领域。 没有，去了一家老牌的信息化企业， 嗯， 对，当了总裁助理。 哦 啊，当时 那应该是能学到很多东西。 是的，是的。 但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选择呢？ 你跟我老板问的一样，我当时去面试的时候，他问我你为什么想当老板秘书，我说因为我想当老板。 漂亮。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哈，在老板身边默默的偷师。默默在老板身边默默偷师。 对对对。 啊，然后就是走上这份这个是也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 对、 啊、 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份。 哦，唯一。 直到我自己创业之前没有换过工作。 没有换过工作。 没有换过公司，但是换过很多岗位。 很多岗位。 对。差不多从老板助理，然后财务、商务，最后去做营销，全都做了一圈。 但是啊，就是您一听到您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个规划和实践之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之前这就是规划好的吗？之前规划好的我就要这么走。 没有，都是闭着眼睛，就 规划好了的是那个无限的那个点，就是我要当老板， 对， 中间这些都没有规划。 对，但是如果说我要当老板的话，可能比如说我在一个公司，在一家企业里边，然后就是可能比如说每个岗位、啊，如果说以后我自己要做的话，可能我每个都需要去熟悉去做一遍，啊，以后自己做起来之后，可能还会，更顺利一些或者得心应手一些。那这确实是这样。 其实现在在一些大的这种跨国企业中，有这个管培生，啊，管理培训生这样的一个岗位，它其实就是让这个年轻人哈，先去体验各种的工种，就是这个公司里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然后呢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但是我觉得默默总更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管培生哈，还是以一个学生学习者的身份在看待就是这个事业，但是在老板身边啊，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是站在高处去看，他肯定是有一个战略的眼光的，对不对？ 这只能说我老板很有战略眼光，很有意的培养了我。 所以就是在经过了一些年的这个做总裁助理之后，就自己创业了。 做总裁助理做了大概有4年的样子吧。 嗯，那还是不短的一个时间。 对对对，然后就去了财务、商务、市场各个部门。 嗯， 对。 确实是把这个自己的技能打造的比较全面。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但是就是。其实后来的这一些，比如说这个可能每个部门啊都去做一下，都去转一圈啊，这个可能不是之前的一个目标，但是之前特别明确的目标就是我就是要当老板，然后走上，对吧？这是 我觉得这个理想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每个人肯定都想当老板。 啊、对对，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来过我们大学生，来过我们节目的大学生，或者说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大学生的这个节目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他们也会有就是各种各样求职的困惑、啊，可能不会像有这个默默总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么明确的目标，啊，可能结合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然后您觉得可以给大学生朋友们在这个求职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这一路走过来，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 做自己喜欢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要去考虑更多你的专业是什么。因为我是学国际贸易，但我并没有从事国际贸易。其实有一句说烂的话叫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一定而且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的宽容，对，给我们提供了无限可能。所以我觉得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朋友们，我能给的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的忠告就是做你想做的事，千万不要勉强，也不要为难自己。 其实看到默默总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哈，就是感觉你不像那种特别大刀阔斧的创业者啊。我就是一开始听到你说就是想当老板这件事情，可能是我觉得就是想创业这个观点都没有那么具象，可能是就是说希望自己的意志得到更多的表达，这可能是你当老板的一个初衷，对吗？就是说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实现，而不是说总是听别人的。 首先你被我的外表给骗了，我其实对对对 是女强人，对吗？ 也不能说是女强人吧，但是还是比较 事业心， 做工作的时候其实很爷们儿的女汉子的。对对对、 哦、 你刚才问我什么问题来着？你看我断片了。 没事，你已经回答了。其实就是，还是在事业的规划上挺大刀阔斧的。哦，那后来在经过了这些，就是技能傍身之后啊，就决定创业了，对吗？那是什么哪一年的事儿？ 2015年。 哦，那也就是两年前的事儿。 是的，两年前，所以 两年前正是一个创业热潮呢。 是的，关于这个创业，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就是你看我的微信，我的签名是自由而无用，对，就是我前面我说过，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但是一说到创业这个点，因为我做在一家公司做了10年有余，然后2015年我才在，并不是因为大潮创业，而是说觉得时间到了，就是就像种子埋到土里，然后生根发芽长叶儿，然后花骨朵，然后花要开了，到那时候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你花要开了，或者说的再文艺一点，你听到了花要开的声音，然后你自然而然就去做了。所以对于还是一个小小的忠告吧，那些想要创业的比我年轻的人们，千万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你要等，你要去积累，你要厚积薄发，等到那个时间点，就像这个保险箱开门之前，你对了好多个密码，你一直在听到哗啦哗啦哗啦它在转，但是直到有那么一个时刻啪嗒门开了，你要等啪嗒的那一下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 对， 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人哎，在20多岁都能结婚，在30多岁都能事业有成或者怎么样的，你一定要遵从自己的那个时间表，需要有一个酝酿的时间。 是， 对对对，其实其实还是想问默默总啊，他的这个观点是就是需要有一个厚积薄发啊，种子生根发芽的这个阶段，但是有的时候在这个也有一句话叫做在创业浪潮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你进入到一个红海当中，可能这个大潮就会推着你往前走，包括近几年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创业，可能也涌现了这个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就是其实每年都会有这个几个代表可能会出来，但是毕竟是少数，就会形成两种观点嘛，就是你比方说如果在创业浪潮当中，就是我一定要趁早，或者说这个我有激情有胆量的时候我就赶紧去做，而且现在的创业环境也非常好，就是大家可能会拿到投资，会有很多很多人去支持你的梦想，可能会跟默默总这个他走的这个路是两条路子。 我觉得默默总是那种非常从容的， 对， 心里非常有数的那种。 没错没错没错，就这个方面，就是我究竟是应该去沉淀下去，还是我就有这个想法我就赶紧走，我可能现在我根扎的没有那么深，我就去做。您觉得这方面大学生们我到底该怎么选择？ 我觉得一件事情，当你有了这个念，就是发心起念，然后到你可以去做，其实中间是有距离的，就是我经常会跟我周围的朋友讲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毕加索，他有一幅特别著名的画，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是像一团毛线团一样的线条瞎乱画的，他那个画好像当时拍了有几千欧元还是几万欧元我记不得了，但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他也画了一团毛线一样的东西，他就问毕加索说，你看我也能画出你这个玩意儿，为什么你那个就值那么多钱，我这个就一文不值，然后毕加索说，因为我这个是画了千千万万次的一次，而你这个是第一次。对，我真的是特别想对那些创业的就是只是刚刚有一个梦想的年轻人想要说，别急，当你有了梦想你一定要等一等，等这个梦想离可以实现的那个距离短一点少一点的时候你再去做。另外市场上确实有很多的热钱，现在出了很多很多的天使呀 VC 呀，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们不会乱投的，他们也许看1000个项目才会投一个，那么为什么那一个是你呢？要多想一想。 就是、 而且看1000个项目投一个，他投了的这1000个里面能成功的可能也就是一两个。 是的， 大浪淘沙。 对， 是的，是别冲动。 是的， 别冲动。 对，不要做分母，尽量去做分子。 感觉这个默默总心里太有数了，就是 对，没错。 那再来问问哈，就是既然当时觉得自己的时间表可能是哎这个时候就该创业了，那可能在前几年酝酿的过程中一直都有在思考，如果我要去创业做老板的话，我做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啊？我从哪开始啊？你的这个点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迸发的？知道你后来是2015年就做了铜牛吗？ 2015年就开始酝酿这个项目。对，也是从酝酿到把项目拿下来大概有1.5年的时间。对，然后又用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把它打造成今天的样子。对， 所以你是怎么样看准这件事儿的？ 其实 它就是适合你的。 对，其实这个你会发现我以前是做信息化的，而且是传统信息化，不像现在的互联网，其实它是以第二代2.0时代或者更晚的一种信息化，我是做最传统信息化的，就是什么服务器啊、存储啊、交换机啊，就是大家最熟知的什么 IBM 啊、Cisco 啊、Oracle 呀、那个时代的 偏硬件。 是的，是的，那个时代的信息化，其实我所做的信息化和现在的这种文化产业就是完全不搭嘎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你想要规划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你以前是在 时代的变化太快了， 对，你以前是在水里，让你去想象去设计飞翔，其实你是设计不了的。所以我还是靠的是兴趣，就是我之前说的，去做你喜欢的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当时就是觉得我看了很多的园子，包括静园啊、狼园啊什么的，好多好多，就是产业园1.0时代，我看了很多他们做的很多很好很好的，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不错，把那些就是同样频率、同样价值观、同样行业、同样理想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在这个硬件平台上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好。但是1.0时代的园子都是里面什么样的行业都有，它是把文创放在一起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萌生了，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专业的呢？我们只做一个行业，把所有一个行业的放在一起，所以就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铜牛电影产业园。我们这个园子是真正的第一个行业聚集的，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电影产业园，但是铜牛里面的几十家企业是电影全链条的，全都是电影行业，无一例外，我们在业态选择上是严格把关的。对， 就是做砖而不做饭。 对对对， 可以大家看一看现在铜牛产业园的一个园区的样子哈。可能在北京的小伙伴一定是听过这个地方的，开车坐车一定是路过过，但是今天我们见到了背后的大 boss。 咱们还有视频是吗？ 我们有视频，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丰富。 我还是坐的正着。 铜牛电影产业园、 啊，这离我们家非常近，就在朝阳路那边。就过来过去的经常看到。今儿就总算见着正主了。 之一 啊，正主 是个团队。对对对。 这个是，哎，这个原来是，我大概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原来是铜牛的一个什么工厂是吧？ 铜牛集团的库房。 铜牛集团的库房。 对，最早大家穿的铜牛内衣都放在这儿。 哦。 所以它有这种砖混的这种结构的这种，有一种老旧感和这种复古的感觉。 它是挑高13.5米的大 loft。对，因为它是大库房嘛，就是最早大家梦想中的乌托邦奋斗电影里面的那个。对，都是那样的。对 啊，这是内部的一个装修的，也是非常的有工业风格的这种。 每个企业装的都不一样。对对，都很有趣儿。 那就要来问问了，为什么会选择电影这个专门的门类呢？ 哎 呀，我能胡说八道，能随便说吗？我打一个例子吧。就是大家看那个泰囧。对，他投了7000万。他票房有多少其实都不用说了。首先电影这个行业是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再其次呢，是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了，除了卡拉 OK 然后就是电影，对吧？然后我们玩一些什么这种杀人游戏啊什么，对吧？但是我觉得电影，因为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面体会自己的人生，然后可以 看尽人间百态，可以看各国风情。总之电影是一个特别，就是我自己对电影特别感兴趣。另外呢，15年的时候，其实文化产业就到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临界的爆发的这个时间点上。那么其实一说起文化产业，文化行业嘛，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电影，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载体。你看它里面有表演，然后有音乐，有戏剧，有编剧，有文学，对吧？它把所有跟文化相关的都集合到了一部作品里面去。所以就选了电影，因为还是有一点点野心吧，觉得这个行业可以囊括所有。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你看到我们有主旋律电影产业联盟，我们有明星义工协会，现在我们又做了电影音乐版权联盟，就是说你根据这一个点可以延伸出去很多东西。因为当时做这个园子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就我们这个团队就在商量，我们是不是仅限于做一个文创园，那么五个人齐刷刷的答案都是 no，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物理的平台上面再去延伸出来很多增值的和软的东西，所以大家就选了电影。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创始人，他是个小导演。 听完这段我又想到了刚刚默默总说的那句话，就是逻辑思维好的人只能从 A 到 B 哈，感性的话就是从 A 到无限。这真的是一个无限发散的一个行业。我们说电影是造梦的工程， 是的， 不仅是因为电影最后呈现出这个作品哈，让我们去看电影的人觉得这是一个梦境。电影产业本身也是梦境，对吧？ 是的，连我们的公司都叫东方梦工厂，新影联盟，对，都是梦的。 从感性的角度自己喜欢电影，从理性的角度发现了这是一个产业要爆发的风口了。 对，然后刚刚默默总提到在通牛产业园里有一个叫做主旋律电影联盟。 对 啊，这个我觉得也是起码在很多产业园里我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很多会聚焦这个主旋律题材。为什么会对这方面去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遵从大势吧。我觉得那些可以站在风口上的人，其实是因为他顺应了大势，他感觉到了大势。比如说你看我们的主旋律电影产业联盟的这个发心，还有我们的准备，其实是跟人民的名义和战狼二是同一时期的。你想他们，对，所以这充分说明大势是这样的，我们几个人只是感觉到了而已。就是觉得到了一种回归的时间点上，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我们一个前任国家领导人，他就是说过什么是主旋律，主旋律就是一切真善美都是主旋律。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在呼吁真善美。对，所以我们就跟新华社一起发起了这个主旋律电影产业联盟，是希望能够通过电影这种作品把真善美的东西传递出去。 这个时候想问问默默总，这个看到自己创业之后就是自己一直想做的这个事情，然后现在也做得非常好啊，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这个时候自己感觉幸福吗？是不是特别幸福那种感觉？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幸福那是肯定的。很幸福，而且也很有满足感吧。 很有满足感。 对。 这个就是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坚持自己的兴趣所在，能够给自己真正的人生路上带来的一种幸福感。 是 啊， 而且在顺应大势。 没错。没错。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创业者，就是各种技能真的就是他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完全是齐头并进的。很欣赏你，真的很喜欢你。 这是没有逻辑的好处。当然我不是宣扬没有逻辑，是因为我不小心就没有逻辑了。 好，我们北京时间来到9:28，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韩磊的等待。我们待会儿再来跟默默总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以及他从事公益事业的那些点点滴滴。 不知道为何人这样痴情， 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每天早上八点到十点准时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青年王爽。 我是青年孔文，再次跟大家提示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九八二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在今天的九点到十点这个时段呢，我们来了一位北京市的青年委员哈，默默总。刚刚的前半个小时我们也是跟他分享了他从这个应该说大学毕业吧， 对， 到后来走上创业之路的这样的一段履历。 嗯，这闪着光呢，不灵不灵的都 是的。而且真的是现在也觉得这个因为很多的创业者都会有那种疲惫感啊，觉得我这个被创业所累啊，被各种这个比如说投资方啊，或者说这个投资人啊什么，就是背负着很多的责任。但是能感觉到默默是那种很有活力的，而且现在还是有目标的那种人。 谢谢。 对， 愿太阳哈给我们发了四个奋斗啊，也在听我们的故事。 嗯 啊，其实刚才我们特别想问那个默默总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也说了，他的之前在这个做总裁助理的时候，总裁也提携了他很多，但是毕竟作为一个年轻人，2015年就上马创业了，而且一创业就这么大的一个园子，对吧？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啊。那个时候这个资金啊，包括这个人脉啊，你觉得都到位了吗？有困难吗？ 这也是我前面说的，就是你一定要等那个点。 嗯， 说没有困难是假的，但是说那么困难还真没那么困难， 挺顺的。 对，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就这个 有贵人相助， 这闪光的事儿啊，刚才这个闪光的事儿，然后那个咱先到这儿，要不呢就是总让我有一种，我个人有一种这个羡慕嫉妒恨的感觉。对，哎， 我也很羡慕嫉妒。 默总，你看我们那头像怎么样？那是我们前段时间集体拍的一芳华照， 特别棒。我昨天就想在微信里表扬你们俩，我觉得这头像特别芳华，特别特别棒，特别有感觉。 谢谢。其实我就是为了要这句夸奖。然后呢，其实默总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自闭症康复协会的理事。这是一个慈善机构是吧？ 是的。 在慈善机构里。 这件事是从哪年开始 担任理事这样一个职务？ 这件事情特别早，这件事情比创业要早。这件事情是在一二一三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为什么呢？ 就是非常机缘巧合的机会遇到了一个自闭症孩子和他的妈妈。 我当时就觉得，就像昨天，你问我为什么要帮助自闭症的事，我回答的就是天降大雨，你有伞，然后你路过了一个没伞的人，你伸手就把伞给他了，结果他恰巧就是一个自闭症，所以就开始了帮助自闭症的这样一件事情。 嗯， 对，很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一个自闭症孩子和他的妈妈，我就由衷的觉得他们太需要帮助了。 嗯。 嗯， 所以也是那个属于自己的时间表， 嗯， 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啊，有这样的事情要来吸引你啊，让你投身在这个公益事业当中。 嗯， 对， 嗯， 但是自闭症是一个很难完全治愈的，就是对吧，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 它是一种先天精神疾患，后天无法治愈。 嗯，是的， 啊，是这样， 是这样， 嗯，但是就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那天遇到了之后，就当时就已经下决心，以后我要从事这个关于有关这个的慈善事业，我要去尽我的所能去帮助他们，当时就下定决心了吗？ 是， 当时 非常坚定 啊。然后后来呢，后来就是自己觉得，那一开始其实你见到他们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只能是帮助我眼前见到的这个孩子，那怎么上是自己一步一步的看自己，也像就像你自己创业一样去规划做这个慈善方面的事情。 我当时因为我遇到那个自闭症孩子是在美国，然后我也询问了国外关于自闭症的一些就是福利啊举措，然后我回到回国之后，我就开始寻找我们中国帮助自闭症的一些机构。 嗯， 然后我就找到了天真者的绘画，它是隶属于社会福利基金会自闭症康复协会的，对，他们设计了很多可以让孩子们康复的课程，然后我就加入了他们，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嗯， 我很好奇哈，就是刚刚莫总说一开始在无意中就是碰到了这样的一对这个妈妈和孩子，然后就觉得他们特别需要帮助，我想问问，就是我们就是普通人能够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去帮助一个自闭症儿童或者一个自闭症家庭？ 其实手段特别特别的多。现在我们社会上帮助自闭症的机构也特别多。 嗯， 他们有包括一些自闭症的学校、康复学校，包括自闭症的寄养中心，其实这些网上都是有的。 嗯， 然后呢，自闭症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行为异常，他跟我们有交流障碍。 嗯， 那我们如果说最容易做的就是当我们在大街上遇到行为异常的孩子，就是不要对他产生歧视， 嗯， 也不要就是唾弃他， 嗯， 至少给他一个友善的微笑， 嗯， 就是去接纳他， 嗯， 因为他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虽然他行为跟我们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是最起码最基本的， 嗯，就这种平等心吧。 对， 嗯 嗯， 但是可能一个家庭如果有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我觉得是一场不小的灾难，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办法终结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觉得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旁人外人能做什么呢？ 说点最实际的， 嗯， 就是从中国发现第一例自闭症，或者说确诊， 嗯， 不能说发现，它一直是存在的，只是说我们确诊它第一例自闭症孩子到今年已经十年有余了。 嗯， 对，所以呢那一批孩子已经长大了， 嗯， 就是有很多都已经20多岁了，他面临着去 就业。 对了，但是如果他回归社会，如果我们不接纳的话，那么意味着二次伤害。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过去从像我那批甚至比我还早的那批人，现在提出了一个叫庇护性就业，对于这批大龄自闭症儿童，其实很就是自闭症，很多自闭症孩子他们是比如说他们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他们会简单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其次呢他的重复是原模原样的，就是比如说你的杯子杯把儿是冲着这边的，你给他换到那边去他就还会再换回来。对，所以他的这些特点其实是适合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我们正常人不愿意做没有升值空间的。 嗯， 比如说有很多那个自闭症康复机构，在日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自闭症康复中心叫举之乡，他就让孩子们比如说压那个可乐罐，把可乐罐压瘪，就不断的就这一个动作，或者叠纸盒，就是不断重复一些 动作，但是孩子们做得很好，也很愿意去做。所以另外呢，有很小一部分自闭症孩子，他们是有天赋的，就是说上帝叔叔给你关了门一扇门，他会给你再打开一扇窗。对，他们属于那种所有的门都关闭了，唯一打开了那扇窗，那么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的才华、他的智慧都从那扇窗出去了。所以有很多自闭症孩子是有天赋的，我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甚至是软件设计、逻辑思维，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社会能够给到这些孩子一些机会。对，但是这种给予是小心谨慎负责任的给予。所以我们提出大龄自闭症儿童庇护性就业。我在这里特别想呼吁社会上那些大型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多梳理一些适合自闭症孩子的就业机会给到他们，然后也可以联系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别的基金会也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这可能是需要全社会联动去做的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工程哈。 是的， 就是从比较小的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到比较大，可能先是大家观念上的这个转变，然后再是切实的去提供一些工作机会，然后一些平等的对待的这种眼光，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时间很长啊去铺路的。那默默总是在这个铺路的过程中的一员。 对，那目前这个在我们国家自闭症的这个发病率高吗？它目前在医学上，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一种原理会造成这种先天性的遗传的而又不可逆的这种疾病呢？ 因为呢，这两个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第一个问题是，每48个孩子里面就会有一例自闭症，它的发病率已经相当之高，而且正在日益飙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全世界的这个医疗领域都找不到原因是什么治病的，就是自闭症的治病原因导致的治，他们是找不到的。美国有一个科学家提出来说是因为饮食，但是现在也被推翻了，就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你就会有自闭症的孩子。但是他就是真实存在，而且越来越多。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残忍的现实哈，每48个孩子中就会有一个自闭症。总之呢，我觉得很佩服这些能够坚持做公益的人啊。这个默默总做公益比做创业年头要久得多了。 而且昨天在我跟默默总提前沟通的时候，这一方面的问题，他说是他最想说、最想表达，而且也想借着我们的节目，就像刚刚他已经说过的，就呼吁更多的企业啊，给这些孩子提供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这是他最想做、想说的。 现在这个童牛已经发展得不错了，我感觉哈，这个全产业链条哈，那现在作为一个创始人啊，又作为一个在做公益的人，这个你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呀？ 哎，我坦率的说，时间极其不够用。而且时间是这世界上最公平的，最最公平的。所以其实分配时间是每一个愿意做更多的事情的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另外呢，作为一个女人，我又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妈妈。对，就担当更多的社会角色，就面临更多的怎么样去分配时间的问题。对， 一个创业者，一个妻子，一个妈妈， 对， 一个志愿者。 其实就来过我们节目当中的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啊，可能这个年纪还比较小，可能就是天生的精力比较旺啊，她人一天就睡4个小时就够，啊，就会有这种人，就是您这个是不是也比就是精力比常人旺盛一些？ 啊，我恰恰相反，我是那种特别喜欢睡觉的，别人是睡8个小时就够，我得睡10个小时。 现在这个精力大概是怎么分配的？比如说有70%的精力放在创业上，对吧？是不是创业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可以去外包或托管了？就是说自己只需要把握一个全局就可以？ 还真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任何事情，你花的时间和你的心思有多少，你得到的回报就有多少。就是你不去 浇灌它， 你不去理它，一定是杂草丛生的。 对，而且现在桐油正处在一个怎么说，因为它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也被越来越多的领域去关注去重视，然后我们也在上面越来越多的研发出新的这种增值产品，所以其实需要去做的事情就会更多，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同时几个其他的项目在开，所以桐油其实牵扯的精力还是挺多的。然后另外我原来传统的信息化行业我也依然在做，对，所以 就是传说中的八爪鱼，就是必须得 真的是传说中的八爪鱼。我的同事都会说觉得你这脑子是八核的，那么多事儿你都能记得住，对， 很不容易哈。来，我们说说桐油的这个成果吧，因为作为这个电影产业园哈，肯定有，我不知道用这个词合不合适，就是孵化出一些好的产品，对吧？有没有从你们那里这个诞生出来的我们知道的电影？ 我们因为我们是主旋律电影产业联盟和主旋律电影产业基地，对，所以我们其实同时有五部主旋律电影在开拍。对对对，今年九月份应该你们就能看到《甘南情》，对，在所有的院线上映，然后其他的我们还有《长江救援》，对，马上也要杀青，很多都在拍了。然后另外我们的这个影星的慈善联盟也做了很多的事情，给新疆的小朋友把他们带到北京来，然后一些共建，然后给他们衣服啊书啊，然后我们做了好多。另外我们又新成立了这个原创音乐版权联盟，未来也会有很多举措，对，然后现在正在一些城市准备去跟当地政府合作，把我们的园子开到那儿去， 开分店了。那《战狼》去年的这个票房的成绩，会不会给桐油很大的信心？ 我觉得《战狼》它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它是一个主旋律哦。 对哦，它是主旋律，就是它。我觉得它真真切切的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个社会还是去相信真善美的，那些真善美还是会被大众接受和认可。我觉得它给予信心，不仅是给桐油。它应该是给予各行各业，给予我们每一个人信心， 给整个中国电影国产电影市场吧， 对，是一个新鲜血液和强心剂。 对，没错。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来过很多的这个青年的演员还有导演啊，在这一方面比如说桐油会不会有一些对青年导演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项目对他们有一些扶持，或者是有一些这方面的帮助？ 当然有了。因为我们叫桐油电影产业园嘛，也得到了就是桐油集团，它是一个大型的老牌的国企，它也算是在转型嘛。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桐油集团的领导就特别支持，是真的支持，非常支持我们的每一个活动，他们的一把二把都会来。然后另外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文创基金，有10亿，准备扶持相关的项目，对。这个肯定是有的，而且我们园子里面有编剧帮，对，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编剧帮，年轻那个编剧都在里面。我们其实也在商讨怎么样去帮助新一代的编剧、导演、电影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正在商量，很快就会有举措出来。 好， 对。 就我觉得对于年轻的， 举出来我先参加一下， 欢迎欢迎。 年轻的电影人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 对， 而且我觉得电影这个圈子是一定要抱团取暖的。 是的， 可能这个单枪匹马的干是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园里，可能它是一个产业链上的多个环节都有，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整合的优势。我觉得对我们国产电影越来越有信心了，对这个主旋律的电影也越来越有信心了。以后我们要。这个杀进好莱坞，对吧？ 对，没错， 东方梦工厂嘛。 对对对，昨天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连线了两位青年导演啊，也都是这个应该说时间不久吧，有了自己的这个作品，无论是短片还是长片，也获得过一些奖项啊。然后呢，希望也这个在以后的如果有能够相关的合作的方面啊，然后希望默默总大力帮助啊，帮助这些青年导演。然后其实刚才我们聊了，就是很多这个都是非常波灵波灵的事情啊，就是无论是这个创业方面还是工作方面，就是刚刚这个爽爽提到的，可能就感觉默默总比较顺， 啊，就是这样的感觉的啊。有的可能它顺肯定是好事儿，对不对？ 嗯，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挫折难题，您是怎么克服去化解的？ 在铜牛这个事情上面，确实，可能是因为前面积累了很多很多年，因为我本身后来我在那个上市公司是做 BD 的，它其实就是整合资源去使项目落地，所以呢，资源积累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积累，所以在铜牛选择资源的时候，包括这些资源发挥作用，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但是唯一的障碍是我很有趣的是说，铜牛的五个股东都是第一次创业，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他们做的都是跟他原有行业完全不一样的行业，对，就等于我们都是吃螃蟹的人，对于自己来说都是去吃了一个就一件完全没有做过新鲜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说，第一，大家对一件事情的决策肯定会有分歧，第二呢，有了分歧之后，这些分歧最后怎么统一，对，其实是就是内部的碰撞上，可能交流上，因为毕竟来自不同的行业，又共同做着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在这个上面是遇到一些问题，但是都很好的化解了。对， 其实每一个创业公司的这个团队创始人团队哈，都会有这样的磨合期的，只是说磨合期的长短，这个可能这个意见冲突的大小的问题，我相信这都是过程。 对，大家最终还是求同存异，然后不有那么句老话说，君子和而 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对，我们都是不同的，但我们是和气的。 每次问到关键的问题，这个默默总有金句蹦出，然后就很好的化解了哈。 所以我现在我就十分好奇，究竟在默默胡说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觉得肯定是有些很有灵光的东西啊。 对， 最后再来问问默默总吧。我们刚才问了你的创业，聊了你一路以来的这些故事，还聊了你的公益的事业。现在铜牛可能是在茁壮的成长啊，越来越成熟了。那未来会不会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就是说也能够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庇护计划，对吧？能不能在铜牛在自己的这个地盘上特别直接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自闭症的这个患者？ 问得特别好。其实我们那个明星义工协会就是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因为我加入了这个大龄自闭症儿童庇护性就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最先是成立了闪闪的红星打击乐团，就是在我之前还没有利用这种音乐疗愈或者说打击乐疗愈的方式来对自闭症进行干预，我是第一个就是提出这样一种想法，而且大胆去实现，并且我觉得小有成绩，因为孩子们现在已经敲得非常棒了，包括北京的这个车展，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大型的演出，然后包括今年自闭症日的一些计划都是特别喜人的成果，然后孩子们真的是敲得非常的棒。另外呢，就是还跟那个原麦山丘，对，在这里我特别特别要感谢原麦山丘的叶家志总，他是朝阳青年委员。对，当我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希望企业能给孩子自闭症就业，我说我的庇护性就业，我说我想开设一个新的课程，就是烘焙课，给孩子们职业技能，他非常支持，一切都是免费的，而且叫了他最好的老师来教孩子们，而且他跟我说，他说只要他们具备了上岗的这个条件，我会提供岗位给他们。那我们在铜牛呢，现在铜牛我们做了一个文化交流中心，然后里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加入了咖啡和烘焙，是希望未来能让有技能的自闭症孩子来参与进来。对， 也希望这个庇护计划能够开发出越来越多的适合自闭症这个去就业的这个岗位哈。 是的，是的， 特别不容易，可能是需要我们普通人去琢磨的，然后去不断的去试错的。而且音乐治疗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也是刚刚起步，这些年也是慢慢在不同的这个就是有患病的这个小朋友身上在做实验。我相信未来应该会不错。 谢谢谢谢。 真的觉得你特别棒。 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今天啊，节目的时间来到了9:55啊，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说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祝愿啊默默总的铜牛产业园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然后也能够在他的公益之路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自闭症的儿童。 也是今天是我和孔文第一次就是接触就是青联委员，对吧？ 对 啊，就是我觉得感触颇深，真的是啊，很佩服我们身边这样的年轻人，很羡慕你们，然后真的是希望向你们学习，传递给我们很多的能量，也希望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也传递了很多能量， 对，正能量， 大家都加油，铜牛也加油。好，那我们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的节目内容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2 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 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